谭嘅一首《情人的眼泪》，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圣诞快乐啊！今日咧就嚟到呢个2021年嘅12月25号呢个圣诞节嘅早上啊，咁啊当然系星期六啦，咁而农历咧就嚟到11月嘅22噶啦，室外温咧18度，相对湿度80%，今朝早嘅天气咧相当唔错，我觉得咧有少少清凉，但系咧又有少少湿度，又唔会干啦，又唔会话太冻，不过咁晏啲咧就好似有啲雨落，咁啊听日咧又会气温又会急降嘅，咁所以大家就要好好保重身体啦。今日嘅节目咧，头半个小时，我会为你带嚟有蔡琴姐姐嘅歌声。蔡琴姐姐都演绎过好多不同嘅歌曲，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嘅就系呢一首。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 似你的温柔，我哋有蔡琴姐姐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 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啊。晚上天气系会转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约16度啊。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咧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咁展望系点咧？未来一两日咧系多云啊，间中有雨。星期日即系听日啦，显著系会转冷嘅。星期一气温下降至到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是寒冷的，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的，是讲寒冷啊，9度单位数字，真的大家要好好保重。讲起柴琴姐姐，点可以摸呢首呢？无论佢唱广东话版本又好，普通话版本都好，都好好听。不过当然国语版系更加好听啦。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个国语版多啲咧，净系呢一个嘅广东话多啲咧。你的眼神，我哋有蔡琴嘅歌声。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 被遗忘的月光，我哋有蔡琴嘅歌声。我认真呢首歌咧，其实就系嚟自《无间道》嘅电影里边，其中一幕咧就系刘德华同埋呢一个梁朝伟一齐撕紧一只 HiFi 碟嘅时候咧，听到嘅呢一首歌。 的情意， 录到小夜曲，把握时间听多首啊！有蔡琴姐姐嘅出道歌曲啊！出赛歌啊，出赛曲先啊！ 请为我唱。一首主宰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战鹰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一间私营企业拍摄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在最近几个星期继续在克里米亚和接壤乌克兰的周边地区集结军队。报道说，图像显示截至今个月13号，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一个基地部署了几百架装甲车和坦克，而在10月的时候，那个基地有一半地方是闲置的。那间私营企业在声明说，根据图像，俄罗斯在过去一个月在西部几个训练区作出很多新的部署。报道又说，俄罗斯同时向美方施压，要求就俄方寻求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巴西发生涉及旅游巴的车祸，最少5人死亡，50人受伤。事发在巴西利亚西南大约200公里的地方。大约220公里的地方，涉事旅游巴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同一架维修车辆以及一架反方向行驶的货车相撞之后跌入山沟。消防说，伤者大部分是轻伤，大约15人需要送院治疗，当局仍然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报道说，事发地点附近有道路维修工程，车辆需要绕道行驶。阿富汗臨時政府難民事務部在首都喀布爾舉行儀式，將中國捐贈的一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分發給34個省。代理部長哈卡尼說，中國已經向阿富汗提供多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難民事務部會將物資分發到34個省有需要的民眾手上。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命里注定两家分手，到听朝你我分开。 愿你以后忘记我，迟疑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我都知你暗相忧。 共你以后难再碰头，伴侣到底分了手。 女注定难以挽留，到听朝你我分开。 就算我愿忘记你，事已至此怎挽救？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时常为你前途再祝福，与你相勉再奋斗。 命里注定难以强求，你不必要太伤忧。 别去以后难再碰头，就算痛哭都要走。 话再见未能再见，我知分你太痴心。 话再见亦难再见，话再见如今饮到够。 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再无方法可挽救。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 千杯千杯千杯都饮不醉，咁其实就冇可能嘅，所以咧大家都系饮少杯好啲啦。当然啦，高兴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想饮多两杯嘅。不过咧，如果你系跟住会揸车嘅话咧，都真系唔好饮太多啦。头先翻嚟嘅时候咧，就经过啲街道啦，都见到好多年青人咧都带住呢个浮浮下嘅呢一个嘅步伐咧就行紧。我相信咧都应该系今晚好高兴啦。就饮到少量嘅酒。如果你话即系可以嘅话咧，当然结伴同行就好啦。如果得一个人嘅话咧，醉得太紧要都真系麻麻地吓。饮杯饮杯饮杯剩，我哋有芬妮姐姐加上冯伟棠嘅歌声啊。唔知道今晚咧，你有冇出席过一啲嘅宴会，识到一啲女孩子咧吓？或者你以前有冇谂起啊？喺圣诞节嘅时候都会系容易啲结识异性啊？ 十个女仔，九个认识，明明是老，她说不是，三张几夜，扎起辫仔，青春美丽，就没有失礼。十个女仔，九个浪费，时时换季，已是成例，身光颈靓，衬起好看，浅恋禁瓶，为顾身世。 十个女仔，九个实际，人人恨家，富裕门第， 少 会选世，要讲家底， 军 居妾侍，亦冇乜计，望女仔逐个睇。 所有女仔都是这样的，都好像是后生的时候我都有很多衫的，真的。大下大下呢又即下即下呢就成堆这样在家。咁啊趁住年尾啦，咁啊不如又有几日假期，如果冇咩特别地方去呢，又可以试下断舍离。咩叫断舍离呢？就有啲可能真係好耐都冇着。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系咁咧？以前咧咪好兴一啲好特别嘅服装，就例如喇叭裤啊、窄脚裤啊、咩水咩直脚裤啊等等呢啲咁样咧。啊，唔知道摆十零年咧，又会唔会又再兴翻咧？咁跟住一摆咧，就成啲衫咧就摆咗好多年。确实系有机会会翻转头嘅，不过咧都系有少少改变。即系如果你话着翻以前嗰啲服装，硬系好似格格不入。当然你话去参加一啲怀旧嘅晚会咧，咁呢啲衫就真系大派用场啦。咁但系即系一年可能即系都唔知道有冇一次，系咪？咁所以咧，即系趁住年尾呢个时间咧，不如嚟一个断舍离啦。啊，不过呢个其实都系同佩佩自己讲。佩佩都麻麻地喜欢抌嘢，系咪？即系我觉得好浪费。咁通常咧，我都唔会抌嘅，我就会将啲即系真系唔用嘅嘢咧，就转送俾人。咁特别你知佩佩有几个小朋友啦，系咪？咁其实佢哋即系一路大嘅时候，有得衫啊，或者佢哋嘅玩具啊，佢哋嘅图书啊，其实都唔啱用噶啦。咁啊，都会有好多时候咧，我都会转送俾其他嘅小朋友嘅。当然啦，你话如果真系太残旧嗰啲，你送俾人哋都唔要啦。咁我通常都会发挥小宇宙嘅，太残旧嗰啲咧，咁真系你捐又冇人要噶嘛，系咪？咁我就会学嚟做地布啦，或者抹车嘅布，咁啊物尽其用佢啊嘛，系咪？咁希望咧嚟紧呢几日假期都试下执下你间屋，有冇啲乜嘢系可以转赠嘅就转赠，咁啊冇可以转赠嘅又将佢发挥下小宇宙，或者可能咧有啲衫你攞翻出嚟，咦好耐冇见喎，又着下又得噶。好咁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46嘅，听紧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而家仲系冇人去波嘅咧？尤其是疫情，如果戴住个口罩跳舞，会唔会有啲怪怪地咧？着到好靓、雍容华贵咁样，跟住戴住个口罩。 差一分钟变习 又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冷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陈慧娴嘅呢一首《跳舞街》，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报先噶嘛。天文台咧喺上昼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强烈嘅冬季季候风咧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本港今晚天气系将会转凉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晚上天气是会转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16度，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咧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多云，间中有雨啊。星期日即系听朝早咧，听日咧就会显著转冷啦。星期一气温咧系会下降至到9度或者以下嘅，星期二早上仍然系寒冷。室外气温，咦，啱啱调转话18度，相对湿度81%嘅，头先系讲紧断舍离啦，有冇真系未揾啲啊衫出嚟啊？啊，发觉咧，原来你揾翻可能以前一啲大褛啊，啊棉衲咧真系好乱嘅。当然啦，仲有啲咧，我哋讲一啲底衫，以前咧啲麻包袋颜色嗰啲底衫咧，确实真系好乱嘅。有冇咧你？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咁啊呢个时分咧，就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喂，咁早咧，同大家讲打边炉咧，好似唔系几好。 系咪琴晚打完？ 因为我哋上个星期我哋即系临结束嘅时候就讲起打边炉呢三个字啦。 系冬天大风咧，啲人咧就去好多啲铺头就买呢啲咁嘅东西俾大家咧，系咪？ 系啦，咁啊，即系肥牛啊、沙爹锅啊。哇，打海鲜啊！我谂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即系除咗你话一大班人可以即系聚埋之外咧，咁其实讲紧即系冬天打边炉又好似打完就暖粒粒咁样噶嘛，系咪？咁但系打边炉系咪对身体嘅或多或少都唔系太好嘅咧？ 咁啊，就打边炉咧，其实咧就系好多时一个问题咧，就话好多人聚集一齐啦，咁一个窝啦，咁好高兴。咁呢個咧就好多時咧，即係所謂感染嘅途徑都係重要嘅。 嗯， 你話我哋每人都篤只筷子落去， 洗筷子大家都 係咁，我哋係咪好注重嗰個衞生咧？ 嗯， 有時都即係可疑 嘅。係，同埋你喺度夾緊嚿熟嘢嘅時候，嗰、那個人就夾緊嚿生嘢落去。 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嗰個對於食物衞生裏邊一個。都好大嘅問題嘅，就係話，即係個過程本身嘅問題。過程咧就話， 我哋有啲人唔好生性咁啊，自己食完就攞个筷子落去。 嗯， 咁你有所谓口水啦，口水我哋讲紧即系呢个新冠肺炎喺初期嘅时候， 系都系有人打边炉中招啊嘛，系啊系系， 咁呢、這个即系你个嗰个所谓传染性嘅机会。即係唔係淨係新冠肺炎，任何 感冒菌啊嗰啲都會啦， 菌啊、病毒啊、落魚病毒啊呢啲都會容易出現啊。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係多人，同埋頭先講就話生同熟，生熟即係互換咧。咁尤其是有啲即係打邊爐就好豪華嘅咧， 係 佢有生蠔啊， 係 有啲諸如嗰啲即係海鮮咧， 係 佢海鮮好危險噶， 嗯。 即系你喺海鮮嘅過程本身，佢撈咗去熟嘅食物咧，就係我哋所謂一啲嘅菌啊，嚇、甚至乎霍亂菌都會嘅喎。 係霍亂菌唔係淨得夏天有嘅係嘛？冬天都會有 的。都有一啲嗰個所謂副霍亂嗰種咧。係副霍亂嗰種又係真係喺嗰啲即係生嘅食物，生尤其是海鮮類咧，嗰啲水啊嘛。 嗯。 水又都係副霍亂菌啊嘛。 嗯。 咁你就有機會咧。就是会感染的，即不是说只是夏天的，好似副霍乱菌在啲水里面养下养下的嘛。 嗯。 咁呢啲呢都是一啲嘅危机喺度，即话。咁另外第二三样呢就话嗰啲要熟晒嗰啲食物呢喺个过程大家讲得好呀咁呀都未熟晒。 嗯。 咁多人有啲肉类嗰啲就可能即係都 ok 啦，咁但如果一啲即係海产类未熟，咁、又系个污染程度会高啲嘅。 咁就跟住你就会揽住个厕所啦，系咪？ 系啦，咁咧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啦。 系。 咁另外就话我哋个锅里边咧就系煲，即系话好靓啊！呢个锅可能有肉啊，有菜啊，有牛丸 啊、 豆腐啊、蛋 啊、 海鲜豆腐喺度咧，咁就好浓嘅浓汤。 系一品锅。 一品锅，咁我哋咧就有啲人咧，我哋就会发觉。打完邊爐之後咧，就會有啲病發。 係咩病啊？ 痛風症。 哦，只腳會痛。 係啊。 嗯。 因為佢話：，我打邊爐咧，我淨係食下肉啊，咁誒食下菜啊，咁 好清嘅喎、哦， 好清咯、哦。係。點解咧？因為打邊爐嘅時候，你嗰啲人有蝦啊、蟹啊咁，啲撈埋嗰啲嘢就會黐咗你食嘅嘢裏邊。 嗯。 或者你飲兩啖湯已經係好勁嘅啦。 係。 咁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嘌呤高咧，咁會引發一啲痛風症嘅人咧，都突發性嘅問題啦。 腳痛係點腳痛發嘅咧？ 腳痛咪一個所謂痛風症裏邊嘅，即係任何一關節痛，比較多咧，就係話我哋嘅腳趾公啦、大腳趾突然間紅腫痛，咁嘅一啲痛風症。咁呢、這個咁多人試過一次之後咧，睇完醫生之後，佢復發多兩次咧。於人好知我、哦，我痛風症翻發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嗰個有痛風症嘅病患者咧，其實要避一避打邊爐呢樣嘢嘅喎。咁、或者你要打邊爐都唔係唔得，就係、是、做嗰啲係咪貴族鍋啊？ 哦，即係你要一人自私鍋，我哋叫做一個自己打嘅邊爐。 係一人一個嗰啲。 係。 咁呢個就，但係啲如果你做自己嘅個鍋咧，咁而家我哋見到有啲。快餐店而家都好似有嘅， 吓、 即系个人锅嘅。咁、呢啲咧就比例上安全啲，即系撇除咗头先讲开头讲嗰样嘢，你只筷子又笃落去，人哋筷子又笃落去， 冇错。 人哋食嘢又摆埋我呢度，人哋熟定生，咁呢个咧就系、是、自作业，即系你自己安全就得啦。即系你知道自己应该食啲乜嘢，你嘅火度系点？咁呢就會係一個比較即係安全嘅一個食法，同埋你可以控制到。 因為你諗下，即係痛風嘅朋友應該唔食得菇類噶嘛，係咪？咁你打邊爐好中意落啲金菇啊，咁樣啲菇類噶嘛。咁你就算唔食啫，咁、個鍋底裏邊個個咁樣六片，其實都係食緊噶嘛。 其實好多打邊爐嘅嘢都唔適合痛風症患者嘅。 係。 對痛風患者就唔適合太多紅肉啦。豆腐啦，所有嘅海产除咗鱼之外啦，咁所以谂下 边有嘢打咁做 都冇啦。你肥牛咁咪睇红肉嚟噶嘛， 系咯。 咁所以冇乜嘢打边炉打到嘅，咁所以有痛风症嘅患者又谂下，你打边炉嘅时候食乜嘢咧？咁不如咧就人哋好高兴打边炉，你就喺侧边食一啲 適合你的食物咁啦。 嗯，咁都唔係嘅，咁都有其他嘅，譬如你打下菜啊，同埋個湯底又唔好濃啊。嗱，佩佩打邊爐咧就中意用清水嚟打嘅，因為本身個水如果你落湯底，哇好鹹噶嘛，學你講打到咁上下個。清水都變鹹啦，係咪？ 啱啱啊！ 咁所以其實我就中意用清水嘅。嗱，咁頭先講除咗痛風症嘅朋友要留意，如果我打完邊爐我又冇腳痛喎，咁即係證明我冇痛風啦。咁係咪就 OK 咧？咁我可以放縱咁打咧？ 咁你打邊爐咧，就話我哋即係最緊要都係即係個食物衞生嘅。 係。 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冇問題嘅。不過打邊爐咧都會係你比較。集中多咗一次過嘅肉類有關，咁咧同我哋嗰個血脂肪就會有關係喺度啦。咁所以咧，偶一為之冇問題。咁呢就係一個即係社交場合啊，或者一個高興咧，咁咪可能一個月一次啊，兩個月一次咧，咁都冇問題嘅。不如佢話啊，好中意打邊爐。我餐餐都要打邊爐咧，咁即係唔係一個健康嘅習慣。 喂，咁梁醫生好多凍嘅地方咧，佢哋都成日咁樣一窩過咁樣嘅喎，咁嗰啲人莫非佢嘅身體適應咗？ 啊，咁一窩過就少少唔同噶啦。咁所以咧，譬如你去日本、北海道啊，咁佢哋可能會食一啲窩嘅。咁佢一窩好細窩嘅。同埋佢即係有限嘅份量，即係打邊爐嗰、那個嗰、那個意念咧，就係話。你個大鍋裏面擺好多食物落去，通常頭先開頭咁講，佢成台都擺滿嘅，係一般係多過你正常食嘅份量。 哦，即係話不知不覺間咧，你就會食多咗啦。咁同埋不知不覺間，你就會食咗好多你可能唔應該食嘅肥膏入去啦。 咁你諗下，你平時開飯有碗飯喺度，有幾碟餸喺度，係食咁多嘅啫嘛。你。去打邊爐的時候，一般嚟講可能多咗四倍以上。 係，同埋都係大家講健康嘅飲食應該七成飽就好啦嘛，係嘛？咁打邊爐點可能七成飽咧？有時即係錄下錄下，喂，仲我剩翻少少，不如錄埋佢啦， 唔好嘥啦，係啦。因為你啲生嘅嘢擺咗喺度咧，你唔食埋佢，覺得啊好新鮮，好靚嘅。係 咯。 有三碟肥牛咁，即係你又諗下去。真係去市面上打邊爐嘅時候，我哋叫嘅份量，係一般嚟講咧，係多過你屋企食嘅份量。咁即係話高興下冇問題嘅，可能一兩個月一次啦。但如果你啊一個星期三四次都咁高興咧，咁嗰個身體裏邊嗰個啲膽固醇都高興啲嘅。 長者都可以打邊爐噶嗬。 其實所有人都可以打邊爐，不過最緊要咧去。睇住嗰個衛生，即食物同埋個人衛生呢樣都係非常重要，同埋最好咧就係唔好太多人共用一個鍋啦。 屋企人打啦，一係就即係如果佢就算共用都好，咁大家都係你傳我，我傳你噶啦，係嘛？即如果同其他朋友嘅，你就唔知佢有咩問題噶嘛？ 係。 系嘛？咁除此之外，湯底係咪都即係唔可能個個學佩佩咁用清水打噶嘛？係咪？ 其實湯底嗰度睇個人嗰、那個 麻辣湯底， 個人佢嗰個口味嘅啫。其實就唔會話真係會影響嘅。咁譬如你講話，我嗰啲辣嘅喺呢個四川啊、湖北嗰啲人全部食辣嘢都冇問題嘅，只係佢喺個胃口裏面可以適應得到都冇問題嘅。 咁但係仲有打邊爐好興噶嘛？我哋打隻生蛋落去，飲啲肉食，係咪唔應該嘅咧？ 咁我谂生蛋嗰度咧，其实就系我哋讲紧呢个，即系会有一啲嘅即系菌啦、吓，即系我三 门 氏菌啦，即系话生嘅蛋冇熟嘅时候咧，咁我哋会三门氏菌嘅机会会高啲、因为嗰个鸡生蛋本身嘅过程都同个三门氏菌咧系会有捞埋嘅，咁所以咧，生蛋我哋最紧要咧都系唔好食生蛋，即系话你摆咗个生蛋喺度饮佢咧，其实咧。你煮熟咗啦，佢就去污染下佢，咁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嚟嘅。 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打边炉开心冇问题，但系咧，如果开心完之后你身体出现咗问题就唔开心，咁就不如唔好打啦，系咪？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漫步挽手，周遍万里千山。出欢欣世间，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莫怨路难。 有家燕妈妈的这一首的皆大欢喜，也都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6:28，即是说今早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再见的时候就是12月30日，即是下个星期四早上5:00。呀 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一心有神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 好啦，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预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圣诞节，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在美国，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现时的单日确诊个案已经超越之前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在最高峰时的单日病例宗数。全美各地的医院越来越多病人。当地有专家指出，当数以百万的人士全部在同一时间生病，即使当中只有比例不多的人要入院，医院亦已经不胜负荷。部分航空公司有机组人员在病毒检测中呈阳性，或者因为防疫需要要自我隔离，导致人手短缺。在平安夜，有数以百计航班被迫取消。其中联合航空承诺，受影响的旅客会在出发到机场前收到通知。英国单日新增超过122,000宗新冠确诊个案，再破纪录，亦是连续三日在100,000以上。另外再多137名患者不治。过去7日，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导致当地病例激增，